来谁？恨迟疑春江水，誓约难守，信默为证。为何赴约把分退？ 楼台暗泪碎，恨马家变翠。誓约难守，信物难证。无情俗散鸳鸯泪。 会心暗悲， 负了气，会心更悲。 挥泪何堪回首， 悔梦使我心碎。 楼台暗泪碎，恨迟春江水。誓约难守，信物难证。为谁两泪碎？ 我心早经暗去， 马家要将你迎娶， 此恨长付东流水。 有谁保我心碎？ 楼台涕泪碎，来世 立佢成灰，血泪凝结，在黄泉再伴随。